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三五成群龙的传人，你有冇见过龙啊？是龙啊！ 喺收音机旁边啦，甚至我两位拍档咧都知道乜嘢系龙啦，系咪？好想问一下两位，乜嘢人先至会见到龙咧？ 唔知唔知， 系眼大嘅人，眼大嘅人睇过龙。 过啦，俾佢过啦，呢个要 过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里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有朋友打俾我约食饭，我话晚饭冇得食，只可以食个晏。突然佢加多句：我当你系朋友，而家先约你咋？又系呢啲时候，你只可以揾一个人同你食饭。如果唔当你系朋友，都唔会揾你啦。睇嚟呢段期间揾得你食饭，先称得上系朋友。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温生。上星期有三件事件，咁多位的投资者真要留意返是哪三件事件呢？ 上个星期来讲的话，有三件事件值得留意。第一件事件就是上个星期一晚就欧委会就开会，就决定就日后要減少咧對美元嘅依賴，嗱呢樣嘢咧好有趣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歐委會就算唔使開會咧，我覺得一路以嚟咧已經係喺度做緊咧，就話要減少對美元嘅依賴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喺呢一個嘅 SWIFT 嘅數字嚟講嘅話咧，就唔即係呢個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嘅數字嚟講嘅話咧，就唔會話出現咧。我哋見到咧就喺全世界嘅支付嘅貨幣裏邊嚟講嘅話咧，歐羅咧已經同美元咧基本上咧係不相伯仲噶啦，咁啊而家咧佢直情摆上台面咧，就话要咧系减少对美元嘅依赖啦，增加对欧罗嘅使用啦。咁呢一样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系反映两件事啦。第一件事嘅就反映咧，就话欧洲咧而家系更具信心咧去挑战美元嘅地位啦。咁啊第二样嘢嚟讲嘅话咧，就即系话佢日后咧系会加快咧就去减少用美金。咁呢一样嘢嚟讲嘅话咧，对美元嘅汇价系相当之不利嘅，因为美金咧系越多人用咧，佢先至嗰个地位先至係能夠鞏固嘅，咁如果少人用嘅話咧，咁呢個真係對佢嚟講係不利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因素值得留意啦。嗱，第二件因素值得留意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就美國財相嘅耶倫咧，就而家仲未通過國會咧，咁但係我相信佢通過都機會好大啦。咁耶倫咧就講一番説話，佢就話咧應該趁而家嘅低息嘅環境咧，要大刀闊斧推刺激經濟方案。咁雖然咧耶倫咧口口聲聲咧就話咧佢咧就唔係話即係尋求弱美金嘅，咁但係咧當佢講得話要大刀闊斧推刺嘅經濟方案，趁而家嘅低息嘅環境，咁即係意味着咧佢呼籲聯儲局咧就唔好千祈唔好加息啦。如果加咗息就唔會係再係低息環境啦。如果唔係低息環境，佢就好難大刀闊斧去推刺嘅經濟方案啦。咁所以咧就雖然佢口就話唔尋求弱美金，但係行動上咧就似乎咧就唔想聯儲局咧就去加息。咁如果你聯儲局唔能夠去加息嘅時候，咁你美元係點樣強咧？咁如果你美元唔強嘅時候，咁就即係話咩？ 咩咧？咁即係話咧，其實佢行動中咧係反映咧佢係想要一個弱美金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對佢嘅諗法啦。好啦，咁第三樣嘢值得留意嘅就係、是、上個星期我哋見到歐央行咧就開議息會嘅，咁啊議息會完之後嚟講嘅話咧，雖然我哋見到個歐羅嘅匯價喺過去一年咧都升咗成差唔多9% 啦，咁但係咧就歐央行咧就冇呢一方面咧有咩太大嘅意義嘅，俾我的感覺咧就似乎咧就對個歐羅嘅上升咧就開綠燈。咁我哋即管睇下跟住嚟個歐羅嘅匯價係咪會慢慢上升翻啦？ 今個禮拜咧就要睇下聯儲局嘅議息，究竟情況會係點咧？對美國嘅經濟以至對全球經濟又有啲乜嘢影響咧？温生， 係啦，冇錯啦。嗱，喺今日星期嚟講嘅話咧，星期二、星期三一連兩日咧就會聯儲局開議息會嘅。咁個議息結果咧就會香港時間咧星期四凌晨時分咧就會有所公布嘅。咁我相信要留意嘅嘢都唔多噶啦，因為我相信聯儲局喺現階段嚟講嘅話咧，好難咧再去寬鬆佢嘅貨幣政策或者去收緊佢嘅貨幣政策都好難做得到。咁我覺得最大可能性咧就睇下聯儲局咧會唔會咧就係、是、即係。對個長債息咧就會做啲嘢啦，因為近期我哋見到個長債息升咗唔少啦，尤其是個十年債嘅孳息率啦，睇下佢會唔會咧係將一啲嘅短即係買短債嘅錢咧，將佢撥去咧就買長債，因為聯儲局咧每個月咧都會動用咧係1200億美金咧去買債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主要就係買短債，咁睇佢日後會唔會咧係撥啲過去咧就買長債，從而令到個長債息係會有所下跌嘅。 睇下房屋數字都可以睇下一啲咧投資嘅啟示，係咪啊？ 係啊，美國咧房屋數字咧好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因為咧佢嘅十二月份嘅二手嘅平均嘅樓價咧就係$309,800一間嘅，咁啊按年咧就大升12.9% 嘅。咁啊如果係以整個2020年去計算嘅話咧，美國嘅平均嘅樓價咧就升咗成9% 嘅。咁呢度咧就係再一次係證實咩咧？就話就算我哋見到美國嘅經濟咧受到疫情影響大受打擊啦，咁同埋每日嘅新聞啊，電視上嘅新聞都報道啊，就話唔少幾多個美國人啊，失去佢哋嘅住所啊等等啊。咁但係當聯儲局係咁印銀紙嘅時候嚟講嘅話咧，當錢唔值錢咧，資產價格咧始終咧有佢嘅價值喺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咧，美國經濟雖差，但係咧個樓市咧而家咧按年比咧，如果以全年計咧都有9% 嘅增幅嘅。 係，咁當然就好古怪啦呢一件事。咁啊，但係頭先温生咁樣講咧，講完之後大家都會明白究竟點解？喂，明明個市況應該係差嘅喎，如果個樓市咁好，係啦，個樓市咁好，唔使救經濟啦，咁唔使19萬億元去一個救經濟嘅方案啦。咁但係點不知原來就係咯，資產嘅價格就會大幅度上升，因為大量印鈔嘅情況底下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英國方面嘅情況好嗎？ 好啦，咁英國首相約翰遜咧，就上個星期五咧就講啦，佢話咧先前嘅新冠病毒咧，就每1000人感染當中嚟講嘅話咧，對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嚟講嘅話咧，就有10個咧就會死亡嘅。咁但係呢個新嘅變種嘅病毒嚟講嘅話咧，不單止咧個感染力係較為強啊，而每1000個人嚟講嘅話咧，嘅60歲以上嘅人士感染咗咧，就會有13至14個人咧係會死亡嘅。咁但係嚟講嘅話咧，據了解咧，而家英國已經是有538萬人完成了接種第一針的疫苗了，而英國的疫苗的接種的情況可以說在歐美來說的國家之中的速度是最快的，而英國的衛生局也都說了，他就說英國的新增確診人數現在是以每日1至4% 的速度是下降的，也就是說什麼呢？也就是說現在是有數字顯示疫苗是正在發揮它的效力和壓抑個疫情的，所以這個似乎是一個不錯的消息嚟嘅，咁我哋即管睇下英國能唔能夠盡快咧，幫佢哋嘅國民咧係打疫苗啦，同埋打完疫苗之後係咪真係令到英國嘅確診人數不斷咁樣下降，去衡量咧個疫苗咧喺日後嚟講咧喺全球咧係咪真係咁有效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Okay,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18，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林慧， 早晨林慧 啊，咁多位都早晨啦、啊，最紧要咧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咧呢种清凉嘅天气，大家都可以醒神啲，爽啲、 啊。有啲咩提供啊？今朝 哦，今朝咧，我觉得打工仔咧星期一见下呢一啲金句同埋 tips 咧都係有幫助嘅。不過咧喺講個報道之前咧，想問一下兩位啊，你哋算唔算係咧呢一個死線前嘅戰士咧？即、就、係、是、deadline fighter？ 唔算， 唔算啊， 唔算。 嗯， 我是死线后的战士。 咦，咁呢个可以请教你喎，钟哥。通常如果人哋催你交嘢嘅时候，你通常会点答 呢？首先咧，呢条死线系边个定嘅先？即系所谓嘅 deadline 啊嘛，呢条死线嘅边一个落呢一下，譬如边一日，边个定嘅？系老细定定你定嘅先？ 边个定都好啦，都系一个协定嚟噶。 哦，佢唔系噶，佢睇人噶嘛，因为。 系呢个梗。 最紧 要了解我。 我当系对方定先啦。 如果对方定咧，就要睇下究竟对方嗰个身份同埋个身位系乜嘢啦。即系如果系林姐姐有得拗嘅，咁咪即系变咗系我定咯。但如果对方系好强横嘅，咁咪梗系佢定啦。咁另外一樣咧，就要睇下究竟嗰件事嘅嚴重性啊嘛。 係， 即係如果嗰件事，譬如話，我哋聽日出街嘅啦，啲嘢即係咁樣講。 嗯。 你冇得喐嘅喎，真係，你真係要今日完成就要今日完成咯。嗯、你冇得褪嘅啦嘛，你唔可以褪到話聽日完咗之後先出街咁，冇可能啊。 嗯，所以就係按情況同埋按嗰個特定嘅人物啦。 個對象緊要啲係嘛？ 係啦，好。 即係佢咩性格？因為有啲人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都預咗你遲㗎啦。咁、你又知佢預咗你遲嘅時候咧、你就知佢應該定早咗幾。其实这个是大家的默契的、是吧、 哦、即你预计他的预算 没错 调回转头如果死线是我定呢、就真的 就好死的了 是不是就要看人 了、 即如果那个人是林姐姐的话呢、就真的有那么早定那么早因为你知道他一定会褪嘛、譬如说原本是、今天的可能那个死线就是两个礼拜前如果他是、做事不嬲好交代的你真的给他死线的话给他好老实真係嗰一日我冇得再喐啦。 嗱，所以定死線嘅人咧，佢真係有佢嘅預算嘅。 係啊，同埋真係要對咧同你合作嗰個人咧，無論係高層啊或者係低層嘅人士都好啦，都要有一定嘅理解同了解啊。 呢個當然啦，呢、這個 好緊要啊！點解突然之間會帶起呢個話題呢因為今朝早咧掀開報紙嘅時候咧，見到一個咧係話，如果你臨近呢個 deadline 嘅時候咧，老細通常咧就會即係關心你又好，或者真係想催你交嘢都好啦。咁有啲方法咧，同埋有啲嘅。说话咧，佢教路咧就话啲打工仔可以试下咁样同老板表达，唔知道会唔会可以咧，即系拖多少少时间俾自己灵活地运用嘅。 说话的艺术嗰啲系嘛？ 系啊，但系咧，我第一次听嘅就有啲 terms， 咁啊，唔知道你哋听过未啊？你哋有冇听过有一句说话咧，叫做滚动式啊？即系譬如话，我而家咧呢一个系滚动式嘅计划书嚟嘅。有冇听过滚动式？ 个人好滚动，我啊听过滚动式计划书，我冇听过。 我都冇听过， 系咪我都系第一次听。佢话原来咧呢一个咧喺职场嚟讲咧，都算系几常用嘅一个字眼。佢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嗰样嘢咧都系进行中嘅，即系滚动式嘅意思咧。原来就系话好似加咗 ing 咁啊，英文咁样咧就进行式。咁例如咧，我而家计划咧就系滚动式咁样咧修正紧噶啦，因为咧我就想听下其他人嘅。意见嗱，佢呢个艺术就喺边度咧？佢话俾你听，佢系修正紧。 我觉得系修辞上嘅艺术添啊，其实咧系未做完咯，系嘛？即系 ing 啊嘛， 仲系做紧啊， 系啦，仲整紧， 系 啦，系啦，但系咧。因为修正呢个字咧，就俾人感觉上你好似系已经做咗少少嘢出嚟先有得改噶嘛。咁所以嗱，虽然佢冇字面话俾你听，我系已经完成咗，不过话俾你听，我而家已经修正紧。同埋最后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我其实系问紧各方面嘅意见嘅咋，我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咁。嗱，成句说话咧，其实就冇讲过话自己完成咗噶。但系咧，听个人咧感觉上好似觉得条气顺啲，即系觉得啊，你好似系改紧啫，算啦，不如放宽你，俾多啲时间你改好啲啦咁。系啦，就有呢一个少少嘅语言的艺术喺度啦。 钟哥，如果你听到我哋咁样回复你，即系你嘅声纹做好未啊？我而家滚动式咁样修正紧，咁你会系真系觉得啊，唔错唔错，修正紧，俾多少少时间，定系其实你一下就即系睇穿我咧？ 最近你都好了解我嘅性格系点 啊？ 大家都吓， 系啊， 你觉得我会点答啊？ 你表现上系会好支持， 你觉得我会点答啊？ 但系跟住你夹多五分钟就点啊？ 心里面就有一个字， 一个单字， 系啦，好好系好啊，咁啊， 相信应该都系咁啦。嗱，好啦，另外一个咧。 就係、是、彈性、哦。嗱、 嗯， 佢話咧，原來好多公司咧喺行政嘅決策上面咧，都係會用彈性呢一個嘅詞語嘅、嗯，例如係彈性分配工作啦，彈性咁樣去安排工作啦，咁樣。咁因為呢個字咧，一聽出嚟咧，就俾人感覺上咧，佢係有啲空間咧可以去討論嘅。嗱，當佢安排嘅時候咧，員工可能覺得，唉，我唔中意我而家被分工嗰一個部分咁、哦。但你聽到彈性處理咧，你又好似覺得，咦？好似有啲走盏、哦，又唔係话真係咁死喎、哦，嗰件事係咪有得傾呢咁？咁、你條氣又会顺啲啦。嗱，如果上行式呢，员工同老板讲啊，我哋而家弹性去处理，虽然而家係出现咗个问题少少嘅漏洞，不过我哋弹性处理呢好快就解决㗎啦。你哋觉唔觉得自己條氣会顺啲呢？听到呢个字。 呢个会喎，呢个字反而会喎、即係无论係老细同下属讲弹性，同下属同老细讲弹性呢，都係呢个有个箍损位㗎喎，即係变咗係有个。 抄低先，抄低先，抄低先。依个钟哥话有用、啊，弹性 有啲用，嗰个直话滚动式嗰个嘅、啊。 其实嗰个我觉得唔系好听得明咯，第一下，即系可能有啲人、有啲公司我唔知啦，有啲机构可能真系有用嘅，但我就冇听过。 我就易听，因为滚动式我真系冇乜点样理解过。如果滚动式咧，我觉得感觉上啊，你好似耍我。 系 弹性咧，系一个软性啲嘅做法。 起码你明先啦、啊，你仲要嘥三分钟时间同佢解释咩系滚动式？ 感觉舒服啲啊， 系仲粗啊个人， 即刻好咗啦。讲完未咧？ 舒服少少。 好啦，嗱，佢第三个咧就系、是、嗱，呢一个咧，我喺啲广告商咧成日都听到嘅、就系话可能系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就是用一種咧，即係比較上咧，唔會好實質答你一定係嗱。例如，如果你老闆安排一樣嘢俾你做咧，但係佢面即係見到你面有難色，咁梗係唔可以話夾硬要你嗱，你一定要做，唔可以咁樣。佢就會同你講啦，唔排除咧呢個工作之後係會由你跟進㗎咁樣。好啦，會唔會聽得舒服啲咧？ 唔 會啊， 唔會啊，即係即刻話。係 啊，最怕呢、這個、其實無論係上司定係同事都好啦。佢其實俾埋呢啲係模棱兩可嘅答案啦、 啊，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做嘅，咁我做咯，係咪先？你做嘅，咁係你做咯。即係我覺得做嘢最緊要係清晰同埋清楚。 嗱、呢一個如果阿林慧，你講多次呢一句啊，講多次。 唔排除咧之後嗰樣嘢咧就要麻煩啲跟進㗎、 啊。無論啊，即係老闆同下屬講，下屬同老闆講翻同一句説話。喺我從呢個從事呢個業界咁多年啊、無論任何一個崗位講呢句。最后的结果是 negative 的， 是 一定是负面，即是说不会是你、最后一定不是你，这句说话是耍你的，拖你的，哄你做了先、之后不是你，这个我肯定的、 哎呀，钟哥的经验已经可以帮他自动删除了， 删除这个排除法仍然留下个什么 即其实后面那句是有括号的、已经有潜台词在这里 了、我经常都说，如果有人跟我说这句，我通常我的回应就是你唔好当我新人啦、即係耍我咩，唔係就唔係啦，我最多帮你做咗佢咋嘛，但你唔使讲呢啲嘢，即係呢啲咩呀，懒係俾个希望你。 係我觉得呢个真係最差、因为我觉得即係每个人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盘计划啦，即係譬如你做嘢嘅时候，即係举个例啦，即係咁唔讲做咩啦、即係类似係你遇到係啦。可唔可以幫我 book 一個場地咁樣先算啦？咁佢就話譬如佢會話佢類似就我努力緊啊，我幫你跟進緊，或者我唔排除得唔得？不過我就再嘗試下啦咁樣。但你會 feel 到其實你只要一問你就知道得定係唔得噶嘛。咁如果你唔得，咁我可能有第二個 plan、第三個 plan 咁樣噶嘛。咁但係你咁樣咧，叫做好似婉拒咗人嘅時候咧，你反而係拖累到人哋嗰個進程咯。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唔 OK， 我覺得。 系啊，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咧叫做咧讲笑地拖下嘅时间嘅一啲嘢啦。但我觉得咧精明同埋真系实质能干嘅老板同埋员工咧，一听就知龙与凤噶啦。 梗系啦，嗱，如果系即系通常正话讲翻最后嗰句咧，即系话有可能有机会系咁排除你呢个咧。 问你几大可能？ 系啊，即系我自己个人性格，如果人哋对家咁同我讲咧，第一我一定会帮佢做。因为唔好烦啦，我帮你做咗佢咯，你都系想要我做啫。但做完之后咧，我心里边跟住会讲一句，我跟住就一定唔会同你再合作。 哦， 因为呢啲咁样嘅对家咧，佢讲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你以后就湿滞啦，即系斩搞，仲嘥自己精神。 系啊，学到嘢啦，真系。今朝喺中哥身上学到嘢。 诶，讲呢啲你真系嗰啲咩老撇撇。 最紧要我抄低咗弹性呢两只字， 撞板撞得多。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翻学文具。又记得做小学生嘅时候，文具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除咗话可以普普通通带一嚿擦纸胶、一支铅笔，再加把间尺同埋一个笔袋，就已经系可以噶啦。当然，作为小学生嘅我哋，梗系希望可以自己用到一啲比较特别嘅文具。翻到学校，除咗话炫耀一番之外，读起书上嚟都会格外醒神噶。呢啲嘅文具，有啲系可能印咗一啲好靓嘅卡通人物，或者就系有一啲小小嘅游戏喺里面嘅。净系以间尺或者笔盒为例，呢啲嘅工具有时都会有一啲嘅心思同埋创意摆喺里面嘅。有啲间尺里面系有一粒铁珠，咁喺你冇嘢做得闲嘅时候，就可以攞嚟摇下佢，玩下呢一个间尺里面嘅迷宫。对于男孩子嚟讲，唔少嘅朋友都希望可以拥有一个满布机关嘅笔盒，有啲揿个掣就弹个铅笔跑，又或者系放大镜等等。谂翻转头，其实系咪真系咁实用呢？未必嘅。咁但系，当你如果拥有一个咁嘅笔盒摆喺台面嘅时候，感觉上都威水啲噶。 点解我哋而家唔用即系笔诶文具嘅咧？而家好少可噶。你会唔会仲带个笔袋出街啊？ 笔袋我就冇，但系笔我都随身嘅，系啦，你睇呢啲系自己嘅，系啦，唔系公司嘅。 我真系冇啊，我系袋喺个裤袋嗰度噶咋，所以成日喺洗衣机嗰度都会执翻。 你袋支笔喺裤袋啊？ 系啊，我袋一支原子笔就算噶，即系我知道我嚟紧我会写字咧，咁我就会袋一支笔咯。如果唔系，我多数都冇文具喺身嘅。 但成日听人讲噶嘛，一个细路仔咧就要用笔盒啊或者笔袋，即系一袋文具噶嘛。咁咩叫成功呢？当你成功咗之后咧，你只系带一支笔嘅啫。 嗯， 我哋签 check 咯。 唔系点知细个 用笔噶啦嘛？ 细个因为真系太多文具要用啦，嗱咁又有铅笔啊、圆心笔啊、原子笔啊、涂改液啊、擦纸胶啊、间尺啊、砂胶啊呢啲。 你而家唔使用啊？ 因为我唔使做功课咯，我而家净系一支笔就够。 你而家都要做嘢噶嘛？其实、 啊、 你一样系要做嘢，要写嘢，要工作噶嘛。 咁咪就系用原子笔啦、嗯。所以呢个咧，我觉得都系即系细个嘅一个诶、即系见证住自己长大嘅里程碑嚟嘅、 嗯。 最细嘅时候咧，就梗系学用铅笔啦，仲、 嗯嗯、 要系即系有几个。即係幾邊六角形嗰啲咧，有嚿粉紅色擦紙膠喺上面嘅咧。咁跟住咧，用用下咧，你就好羨慕嗰啲哥哥姐姐咧，可以用嗰啲圓心筆啊。點解咧？因為媽媽就話佢哋識得控制個力度啊嘛，所以先用圓心筆嘅。你唔識嘅時候咧，好易斷嘅。你用圓筆啦咁樣。咁好渴望你細個冇人咁樣同你講咩？ 冇噶，你有冇谂过可能系妈妈拖延你嘅战略嚟 嘅？唔系、啊，但系真系 冇、啊。我妈冇同我讲嗰只话原心不贵啫。 哦，系，因为容易断，容易好快就用完。 本身买都系贵啲噶。 哦，都系。 铅笔平好多嘛。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咧，你去到即系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就好想唔用铅笔，用原心笔。 哦，系一个唔系啊，我系用原子笔啊跳去，因为嗰阵时系觉得系成熟嘅象征嚟噶嘛。 之后就系再由原心笔跳去原子笔啦，因为原子笔咧就要、你真系要错嘅时候咧就要用涂改液啦，即系好似多咗一啲工具俾你用咁样咯。 嗯，咁但系嗰阵时用原心笔咧，我妈都系好抗拒嘅，因为佢话哎呀你咁大头虾成日会唔见噶，又赖低喺学校，因为赖低喺柜桶，如果你赖低支原心笔就冇噶啦嘛，基本上。系啊， 似乎大家都唔系用嗰啲墨水笔嘅年代啊。 墨水笔 即系真系做咩钢号啊？钢笔即系点嗰啲啊？要 ink 啊， 即系有羽毛嗰啲啊嘛，一条羽毛钉住嗰啲，真系冇、啊。 我呢啲完全唔系啊，我都冇用过。我细个嘅时候见过，但系嗰阵时我未写字啊嘛。 系， 咁我就见过屋企人有用咯。咁真係要另開個蓋，即係有一啱咁啊 ，ink 咁樣咧，你要將支筆浸落去，裏邊有個好細嘅泵，你就要泵啲墨水上去支筆嗰度，然之後好小心要抹，跟住咧再擰翻埋個蓋，咁啊攞出去用噶嘛，咁啊用完曬裏邊嘅墨水，嗰支筆就要再 refill 啊嘛，咁但係咧，通常如果買一支唔靚嘅墨水筆咧，就好煩嘅。 因為佢會漏墨，咁、你成個衫袋就會變曬藍色啊、紅色啊、黑色咁樣咯。 係啊，但係係咪而家其實多多少少都淘汰咗㗎啦？呢種即係你 仲有仲有仲有仲有。 我正想講又興翻，即係人哋學嗰啲叫做 寫 書法，係講筆字咪又係用翻嗰啲點墨水㗎咯，係啊。 啊，我嗰陣時講起呢種墨水筆嗰陣時，我都訪問過一位朋友咧，就專賣墨水嘅香港。咁又話咧，即係原來你唔同嘅牌子嘅墨水啊，跟住配唔同嘅筆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但係即係喺細個嘅時候，對於我哋嚟講好遙遠噶嘛。我就記得嗰陣時，我見到我父母咧，佢就有一支係即係都係鋼嘅原子筆咧。就是P 字頭的好像貴貴地那些 貴嘢 嚟㗎，係啦。咁佢話嗱，第時咧你大個仔咧，你唔知大學畢業咧就媽媽買一支俾你，咁你就可以去簽 check 啊，定係簽合同咧，咁就攞呢啲啦。 但好大心理壓力㗎，呢啲一跌就冇㗎啦嘛，係嘛？ 咁係啦， 就壞㗎咯。係 啊，如果跌爛咗你邊個泵，你就要換個心，其實又係斬搞啦。文具咧，我通常係分兩種嘅，一種就係真係實用性，一種咧就係自己自娛性嘅。譬如正話阿梁國希講嗰啲咧，即係嗰把間尺裏邊有個迷宮，有粒珠走嚟走去嗰啲咧，嗰啲係廢話嚟噶嘛，多餘嘅，真係自娛嘅啫嘛。你一把間尺就一把間尺啦， 咪就係俾你上堂嘅時候玩 咯。我哋玩咯，嗱嗰啲真係自娛咯。 係啊， 譬如話嗰啲變形金剛形式嘅筆盒，即係一撳嗰只突突突突突彈好多嘢出嚟嗰啲，其實係冇用噶嘛。你蒸咁多格，其實就係反而浪費咗好多空間噶嘛。咁嗰啲咪係自娛式嘅咯。 但係身份象徵嚟噶嘛， 就係啦。僆仔時代咧，特別中意呢啲咧，唔係實用性高嘅文具，即係因為嗰啲又貴啲啦，偏向於，咁你就會覺得好似啊，我會高人一等啊，我有啲你冇嘅嘢，咁同埋又可以上堂玩下，我哋炫耀下咁樣咯。實用性嗰啲，譬如話咩三角尺啊、圓規啊、圓筆啊、擦紙膠啲，你一定會用噶嘛，嗰啲實用性，但係冇花巧嘅喎，完全係都係咁用咯。 我自己咧，雖然係女仔，但係嗰啲成個機械人嘅筆盒咧，我都曾經有擁有過，雖然好重，但係咧你見到佢有咁多個掣咧，你就真係上堂嘅時候好想撳嘅， 係啦。 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因為太多人玩文具啦，即係玩鋼珠尺嘅鋼珠尺，玩筆盒嘅玩筆盒，跟住仲要咧插啲筆咁樣咧，好似即係飛火箭咁樣嘅喎。咁跟住咧啲老師係會唔俾我哋掂個筆盒，就要全部擺曬喺個台面最頂嗰個位。你一按它呢它就會看到的啦，而女仔呢也都有很多有香味的文具的，即有些香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譬如擦紙膠啦，除了有很多不同的圖案啊或者不同的造型之外呢有香味的，有些呢就很搞笑的，我很記得有個擦紙膠呢就好像一個碌一樣，即它下面有一個很小的碌仔，你擦完之後不是有很多擦紙膠碎的，你可以將個碌呢碌過那些擦紙膠碎，它就幫你吸回入去一個好像膠盒仔的樣子， 現在都有的， 而家都有，仲 有 系嘛？哦，嗰、那个咧，我细个都几中意嘅。 但系我系跟住储埋嗰啲擦纸胶咧，系唔知可以咧，你卷啊卷啊卷埋，变咗一条长噶嘛？系仲有得玩噶，系啊。咁不过咧， 讲啊，等我讲呢个先，刘希，你有冇玩过？即系我哋僆仔时代，特别系冬天啊，冬天先可以玩嘅擦纸胶水咁啊，擦完啦，咁咪一粒一粒一粒嘅。嗱，有一啲人咧就好似系刘我希咁样，将佢捽翻埋变咗一条。咁另外一种玩法，你冇玩过啊？嗱，譬如又擦紙膠碎啦，擺咗台面啦，你攞一把間尺 切開佢， 唔係膠間尺，然之後咧喺個頭度係咁樣捽，捽捽捽捽捽捽，跟住咧你就放落去嗰啲擦紙膠碎嗰度， 係、 會吸，係啦，就會吸起曬噶嘛。以前咧都成日玩呢個噶，因為只可以係膠間尺，鐵間尺唔得，因為我哋都冇鐵間尺添啦嗰陣時，木間尺唔得，只係膠間尺可以玩呢個遊戲嘅啫。 系啦，跟住科學堂，我就記得有一堂就係老師話啦，而家可以名正言順大家玩呢樣嘢啦。咁就係靠用靜電。 靜電啊！ 不過間尺咧，即係除咗話玩迷宮之外，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興過有一種咧，就係個間尺中間咧，好似有條梯咁樣嘅，咁就有一個忍者嘅公仔咧，你就擺落去，咁然之後咧，你打動把間尺，佢就會反下反下咁樣碌嘅喎。 我有啊！ 哦，我冇、 啊。我嗰只係鴨嚟嘅，即係好似落樓梯咁樣，嘟嘟嘟嘟嘟咁樣啊嘛，係啊。 但嗰個係玩具嚟噶嘛，嗰個係文具嚟嘅咩？ 咁但係佢都有佢間尺嘅作用喎，即係佢都有嗰啲刻度喺度。 佢 suppose 係一把間尺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有少少增值，等大家喺翻學嘅日子冇咁悶咁樣咯。 我記得我人生最中意嗰把間尺咧，佢係有厚度嘅，即係佢裡面係有啲水喺度，跟住裡面仲有一啲閃粉啊，有啲即係好靚嘅嘢可以流嚟流去，即係啲流沙咁樣咧。 跟唔使上堂。 其实嗰把尺系教你做人嘅道理嘅，要有厚度。 我以为你话随波逐流。 所以你僆仔嘅时候咧，你好想拥有嘅，而家都唔知去晒边。 唔系而家你行入文具铺，可能有阵时我自己都会噶。我行入文具铺，我都会望下啊，而家究竟兴啲乜嘢嘅文具咧？咁而家嗰啲就复杂啲噶嘛，即系譬如话可能你原子笔，你揿个掣或者圆心笔都系咧，跟上面有公仔咁，可能喐下喐下咁样。即系而家系多咗呢啲咁嘅嘢咯。咁同埋间尺，另外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就系、拥有一把好大嗰啲间尺咧，里边好多唔同嘅窿仔，即系有啲咩星星、月亮、太阳。哇！嗰個都係好玩嘅，因為你可以攞嚟畫公仔啊嘛，順便。 即係好多公仔嗰啲，其實係俾你真係有實際用途嘅，即係真係要畫一啲幾何圖案嘅，其實係。 你上美術堂就可以用。 通常我哋唔用啫嘛，嗰啲咁樣。 咁。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迎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迷人未还，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捱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陪你捱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 8:50啊，听紧有郑伊健嘅 Stronger， 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啊，欧早晨，崔杰堂。喂，喺外国咧见到有一个人咧都几得意嘅，佢系嗰啲网红 YouTuber 嚟嘅。 系。 咁佢做咩咧？咁佢就咧有一个咧就同啲宠物有关，不过佢宠物咧就好特别，佢系养蚊嘅。 养蚊。养蚊，有啲朋友住村屋都有阵时五六月啊，夏天嘅时候都话我养蚊噶， 佢攞正牌放蚊啊， 系啦，放蚊添啊， 就唔好放蚊。不过嗱，佢即系养蚊，可能都有啲人话，喂，我都养蚊啦，屋企多蚊啊嘛，系咪？佢真系咧攞个樽入起咗一只蚊，然后咧佢点样养咧？所谓养蚊，佢真系俾自己，即系佢每一日咧定时定候咧，佢咧就会攞个樽。吸落自己个皮肤嗰度， 哇，好变态啊！呢一件事 好值得商榷噶吓， 即系佢喂蚊系攞自己嚟喂蚊。 当然啦，佢话呢只蚊咧，由细到大我都养佢噶啦，咁佢又 帮佢改名添， 叫做咩啊？ 小强，小强啊，小强，你唔好试啊，小强咩啊？ 嗰只蚊叫 Mori 啊 ，Mori 啊 ，mosquito 啊嘛，叫做 佢咧就话咧，因为嗰只蚊就阿 Mori 咧就一路都系吸佢嘅血，咁有一种咧啊，佢同我好 friend 啊，我哋又可以心灵感应啊，即系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咁佢自己咁讲啦。好啦，引申咗第二样出嚟，就我觉得咧，我哋好多时即系佢就话养蚊啦，咁蚊即系恕我愚昧啦，我真系唔知蚊个思考咧。是怎样的，我只知道他 即是认得主人啊，你意思 夠中他应该去吃东西，他又在家里放一只蚊出来的，因为他说生晒窗生晒门之后他放一只蚊出来，他说那只蚊飞得很慢。 他捉得回的，他只蚊好像狗仔一样自己入回家屋那里， 他呢就说到他放出来之后呢，他就因为那只蚊飞得很慢，他说他放了几次呢，那只蚊都可以成功捉回他。 佢养咗几耐啊？冇讲。 我唔系好见到佢有话养咗几耐。好啦，咁但系有啲人咧，譬如我同阿崔启成都有养狗仔啦。 系啊。 咁我哋咧，其实我哋某程度上，我哋都会知道只狗仔系点谂噶嘛。 系。 嗱，坊间咧就有好多叫做心灵感应嘅学说啦。咁有好多主人咧就好奇怪嘅，佢哋咧就会觉得啊，我咧就会信心灵感应就多过咧就系信兽医所讲嘅。 系。 好啦，咁有啲人就拆解啦。啊，点解？心灵感应嘅人，佢就睇住张相又好，或者见到真系见到一只狗仔或者猫仔都好啦，佢知佢哋谂咩嘅咧？点解兽医又好似知，但系又好似唔知咁样嘅咧？嗱，有人咧就会相信翻系嗰啲叫做心灵感应嘅方法啦。咁有啲人咧就会相信兽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就会相信兽医多啲嘅。因为咧兽医咧佢系第一，佢真系同啲宠物相处过，而且佢同好多唔同宠物相处过，知道点医佢哋啦。我哋好多时养宠物嘅宠物主人咧，都有一个嘅好奇怪嘅迷思嘅，就系当只狗仔，譬如我养狗仔啦，当只狗仔见到个兽医嘅时候咧，佢会特别乖，而且咧兽医捉住佢打针嘅时候，佢系唔会挣扎嘅。 系 好啦，咁啊拆解个原因，点解咧咁样？好啦，原来咧兽医系因为佢哋学习咗咧，就系每一个动物佢哋身体嗰个嘅结构，知道咧嗰啲穴位咁样啊，知道点样揿住佢。其实只宠物咧嗰一刻咧，可能有少少软啊，或者都知道俾人钳制住咧，就唔系好想挣扎，即系有呢一样嘢出咗嚟嘅。咁但系人咧，始终咧都系好奇怪，就睇翻我哋嘅心理啦。点解啲人都仲系会相信心灵感应，去到知道个宠物去谂啲乜嘢多过信兽医咧？ 其实你呢个问题有啲似点解啲人会每一年都去睇风水啊，或者睇自己嘅流年啊，咁样似啲喎。即係虽然佢未必好了解你，但係你呢好相信佢对你嗰个嘅评价，或者佢对你嗰个预测啊。即係我觉得个心理呢、這个系同心理好有关系。 即係宠物都系心灵伴侣啊，即 係 好多朋友即係觉得狗仔猫仔都系觉得喂我都投放好多心机落去㗎，即係好似尤其是猫仔啦、啊。好多朋友都话系猫奴，点解咧？即 系 好似只猫仔可以同自己沟通， 系啦、 啊。我估系咁嘅情况，系 咪？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头先阿小白话啊，因为咧兽医佢知道啲穴位，或者知道点样可以令到嗰只宠物听话啲，所以咧带只宠物去睇医生咧，佢哋就真系好似听话啲，唔会周围喐咁样。咁我嗰阵时咧咪学嗰个宠物剪毛嘅，咁我哋对住一啲唔识嘅动物啦，因为我唔系养开佢，但我又要帮佢剪毛。你知道宠物系好怕冲凉噶，好多都唔中意你搞佢啲手手脚脚啊。唔中意你绑住佢喺个台度啊，咁样啦。咁跟住个老师咧就示范佢点样可以令到每一只摆喺佢前面台，即系台上面嗰只动物都好听话。咁又真系，点解喺老师台上面嗰只系特别听话啲嘅咧？唔通佢拣过咁样啦？咁佢就同我哋讲，我唔知真定假啦。佢就同我哋讲，嗱，你咧就要用眼神，同埋你要有气场，对住呢一只宠物，你要话俾佢听，你而家喺度工作紧。跟住，因为佢就觉得你同佢其实系沟通到嘅。咁佢知道你系工作紧嘅时候咧，即系你要俾个 signal 佢，你 识出一个我都系做嘢啫。 系啦，大家都做嘢啫。 大家都做嘢啫。唔好搞事啊！ 千祈唔好觉得咧，即系你同佢玩啊，或者佢又即系可以命令翻你转头啊，咁样，即系你要俾一个强硬嘅态度佢咁样咯。 系咪真噶呢个？嗱，譬如你读完啦，你系咪觉得 我有照做噶？我都有眼神望住佢咯，系啊，我都系做嘢啫，即系同佢讲啦，同埋 得唔得啊？咁样得嘅。 我顺利过关嘅都， 咁呢个方法又可以参考一下喎。 同埋亦都可能真系本身只狗仔系好乖嘅咁 样。咁有好多专家咧就俾翻一啲叫做指引啊或者方法咧，嗰啲就叫宠物主人啦。佢话咧其实好简单，你想同宠物倾偈或者个沟通咧，你应该多啲咧就去了解你嗰个宠物，例如佢嗰啲唔同嘅姿势啊。佢嘅態度啊，同埋佢嗰啲行動咧，其實寵物咧同人都一樣，做嘢咧全部都係按照住自己嗰個模式嘅。咁如果你作為一個主人，你想知道嗰個寵物啊，佢係諗咩啊，佢要做乜嘢啊，下一步要做想有啲咩反應啊、行動嘅話咧，其實你了解多啲，望多啲佢咧，其實你自然咧就會捉到佢嗰個方向係啲乜嘢。 嗱，所以咧大家就要聽呢、這個聽多樣嘢放下身， 梗係啦。 逢禮拜二咧就有呢個寵物篇啊，我記得上兩個禮拜好似都有講過。狗仔咧系识得同人哋，即系睇人哋嘅眼神嘅、所以如果你个眼神， 咁嗰啲狗仔咪系咯， 系啦， 一入到去你间屋，佢哋黑晒面，系咪先？ 系啊，即刻唔够胆过， 抌晒嘢。 讲电话大大声，平时音声细气，今日讲电话咆哮咁样，仲吠得太声嘅佢， 即刻唔够胆扭计啊！ 佢都甩水啦， 系啊，宠物都要识睇眉头眼噶，唔系都搞唔掂啊！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如果系宠物主人啦，留意多啲你嘅小动物咧，就知道其实佢心里面系谂紧啲咩噶啦。唔该晒，小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5日是一年的第2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0日。1949年1月25号，美国一项用于表彰全国性或地区性电视工业杰出人士和节目的奖项艾美奖首次颁发。艾美奖的重要程度等同于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音乐界的格林美奖以及戏剧界的东尼奖。艾美奖是由三个相关但是彼此独立的机构各自负责一部分颁奖仪式。每个艾美奖表彰仪式都有自己一套提名同埋表决程序。如果要参与全国性艾美奖的角逐，就必须保证该节目至少被 50% 美国家庭收睇过。1月25号出生的朋友会为自己招致好多需要面对的问题。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才华洋溢，具有从艰苦中挣扎求全的个人特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热血奋斗式的电视节目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得到奖项会不会同时获得你的认受性？还是最终各人都是根据个人喜好而选择。 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在海景山庄快线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君汇港一段慢车，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林村加道里龙翔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而家做紧教学助理嘅佢，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嘅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方面嘅情况啦。科技股咧再度啊成为咧当地嘅对冲基金宠儿。大行高盛咧数据显示啊，呢一啲投资者咧喺上个礼拜一个月以来咧最大嘅净买入啊吓，而且分析认为咧市场啊重新燃起咧对科技股嘅兴趣啊，反映咧科技巨企咧喺新冠肺炎期间咧表现出咧坚忍。强硬的盈利能力，分析师调查显示市场预测五大科网股巨头包括 Facebook 苹果公司、亚马逊、微软、 Google 母公司将会连续第十二个季度录得盈利增长，比其他市场更加快更加高。看来港股今日都要留意一下科技股有机会被看好，不过不知道你又买不买得到。 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嘅福建话同内地福建话最大嘅分别系入面夹杂咗好多嘅印尼文。啊，朝早嘅时候好容易就会听到啲街坊互相问好，都得啊，都好啊，好啊。啊，再问一下，喂，你去边啊？喂 ，Lucky 多乐啊？喂 ，Lucky 多乐啊？好多人都会答 ，Lucky 巴萨啊 ，Lucky 巴萨啊 ，Lucky 巴萨咩嚟噶？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哇即是我，哇奇巴萨即是我去乜乜呢？巴萨即是解街市，仲要是湿街市添啊！超级市场大家都知道，佢哋中意叫做 supermarket。啊，记住啦，如果朝头早听到佢哋讲，哇奇巴萨啊，即是话喂，我去街市买餸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我哋承接住上一次咧，就系讲一啲幼童嘅性教育啦。今次可以讲翻大个啲啲咯。 系啊，系咪特别有兴趣青少年嘅性教育咧？ 系啊，我记得咧，我哋以前咧嗰一代咧，都系差唔多青少年十零岁嘅时候咧，开始接触呢个课题嘅。 啊，我有印象就应该可能系小学六年班个身体真系开始踏入青春期嘅时候，都会有呢啲话题嘅。 嗯， 但系话题就多数系围绕住身体嘅变化为主啦， 或者系一啲科目上面咧，好似啲生物学啊教嘅一啲知识同内容咯。 系啊，我都几深印象，会考嘅时候可能都读过点样为之生育啊，甚或乎系即系啲简单嘅避孕知识咁样嘅。 嗯，咁但系到咗而家啦，好似咧过咗咁多年咧，个社会嘅对于性方面嘅观念啊，或者咧对于呢个话题嘅开放度咧，又可以多咗。 会唔会咧喺青少年嘅性教育方面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咧？ 都当然可以啦，我又唔系太多接触到，但呢家佢有啲咩嘅课题嘅？不过咧，我估最重要呢样嘢就会系随住资讯嘅发达啦，即系我都听到有时啲家长会同我讲，其实佢都好担心咧，到底佢哋会睇到啲乜嘢，或者啊，有时我都听过有妈妈系同我讲啊，我唔知点同个仔开口讲呢样嘢啊，咁样嘅。咁但系我估我哋好多时候都可以留意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即系如果同佢哋讲嘅时候，同上次一样啦，可能自己作为父母，其实都可能自己都要先装备好自己，同埋咧的而且确同大啲嘅小朋友去讲嘅时候咧，都难免会谈及即系一个性行为嘅一啲话题。咁可能对家长嚟讲都系一啲好尴尬嘅情况嚟嘅。咁我哋都会建议啊，家长自己都了解一下啊，到底自己点解咁尴尬先，做咩事咁怕去讲呢个话题，或者佢哋自己点样去理解性呢样嘢？先为自己做好功课，先至可以再同佢哋嘅即系十四五岁有即系开始身体真系踏入成熟嘅阶段嘅小朋友去讲翻佢哋嘅担忧啊，或者佢哋嘅疑问都重要嘅。 感觉上咧，其实如果你话对于性教育方面嘅观念啦，喺道德上面啊，或者系思想上面咧，可能就细细个开始已经有啲嘅身教或者有啲栽培喺度渗紧出嚟啦。咁但系对于你话学术上嘅知识咧，可能就真系去到呢一个年纪先至慢慢会去接触到啦。其实如果将两者去配合嘅话咧，系咪应该讲咗学术先，再慢慢讲大家各自嘅睇法去讨论会比较好啲咧？ 我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因为学术嘅讨论咧会相对系客观同埋有一啲事实嘅根据。咁好多时候，我哋都好担心咧，青少年喺网上边接触到一啲即系唔系太过正确嘅性嘅知识嘅。咁如果我哋可以提早俾一啲正确嘅观念佢，包括系何谓性啊，点样保护自己啊，咁呢啲咧，佢越早有啲正确嘅知识，其实佢哋先至会越容易讨论嘅，同埋冇咁埋身啊嘛。即系如果譬如话我系讲紧哦何谓性啊，性即系身体嘅器官系点样啊？如果有一日可能去到我十六七岁啊，我有一啲人去同我提出一啲性要求嘅时候，我应该点样面对或者我点样处理咧？即系当我哋有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开口一啲嘅。 其实我觉得咧都唔一定好似以前好传统地话好忌讳啊，又或者系好尴尬嘅态度去讨论啦，反而可能就住一啲会唔会网上一啲短片啊，又甚至乎系一啲咧个案嘅分享，大家去讨论下。其实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代入下可以点处理呢？都可以抽离下去讨论咯。 这个都其实是另一个挺好的方法来的。还有呢，你越忌讳呢，即是青少年你越不让他讲，那他就越有兴趣。再加上他身体发育啦，真的去到那个身体逐渐成熟，即他的性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即性征我们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啦。随着他的荷尔蒙分泌越来越即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他的而且确对性的好奇自不然会多的。那他这种好奇跟我们可能四五岁见到小朋友对身体的好奇其实有一些不同。是啦，咁即係佢哋再加埋佢哋嘅脑部发展啦，即係佢哋十四五岁都开始个脑部开始发育，佢哋发育得比较早期嘅呢就有啲情感嘅区域。咁但係自控能力嘅嗰啲区域呢又未咁快发展到。所以呢你会见到呢青少年喺十四五岁或者十六七岁嘅时候呢嗰、那个感觉嗰啲感受呢係特别强烈嘅。咁但係就会有呢、這、一个即係落差喺度啦，就係佢佢感受啊，佢嗰个人际关系嘅嗰啲感觉特别强烈，但係点样处理自己嗰个冲动嘅时候咧，都有待去训练，有待去发展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会令到家长都系啲头痛嘅时刻嚟嘅。但系我哋亦都要可能都体谅翻就系、是，这个唔系佢哋专登去挑战我哋嘅底线，而系呢个系佢哋身体发展嘅一个过程嚟嘅。 系，其实咧，我觉得咧，我以前有个朋友咧同我分享过，佢同佢妈妈咧喺呢一方面嘅沟通咧，都几值得参考嘅。就系因为咧，佢话啦，佢妈咪同佢讲话，总之有关呢一方面嘅话题咧，千祈唔好尴尬。我宁愿你话俾我听，到底而家你遇到嘅系乜嘢嘅抉择或者系状况，都好过你隐瞒我。咁我又觉得啊，其实呢一个都不失为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同埋协定嚟嘅。 其实系噶，因为凡事有商有量。反而俾多條出路後生仔女，即係我哋有時聽到一啲情況，就會係可能即係有啲性嘅行為之後發生咗一啲即係可能懷咗孕，咁有啲後生仔女根本都唔知同屋企人講，其實佢哋會想就死啦，翻到同屋企人講會唔會即係屋企都冇得翻㗎，會唔會屋企好大反應㗎？咁變咗其實佢哋就冇一個好適切即係好即時嘅人去支援到佢哋應該點樣去抉擇啊，或者點樣去面對嚟緊一啲好大嘅挑戰嘅時候，我哋就仲唔想見到呢啲嘢添。 越開放越容許仔女去講咩事俾佢聽，嗰個結果會好啲嘅。咁我成日都提一樣嘢就係、是、啊，即係當啊仔或者啊女面有難色咁翻嚟嘅時候，第一件事可以試下，第一件事係問：咦，發生咩事啊？先聽咗咩事先？第二樣嘢我成日都建議會做嘅就係、是：喂，咁你覺得點啊？你自己有冇咩擔心，或者你有冇啲咩考慮啊？又聽埋佢感受之後，因為其實後生仔女佢哋其實都已經開始都會諗點樣幫自己嘅，咁亦都可以問下佢：喂，咁你嚟緊你有咩打算啊？你想我點樣支援你啊？你想我角色係乜嘢啊？咁聽曬佢哋講之後，再講翻俾佢聽嗱，哦，其實我擔心嘅，不過事情發生咗啦，我哋一齊去處理翻個局面先啦。 其實面對困難裏邊咧，我覺得任何年紀人咧都係需要一個同行者去同佢一齊面對，陪住佢等。他有支持和有勇气去慢慢解决每一个步骤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刚才 Jamie 讲这件事就绝对做到这个角色了。 很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后生仔女，他就大有大不小，小有小不小，即是尴尬位置 是的。所以大家都不妨，如果你家里都有一个青年人是正是对这方面特别好奇的话，可能都可以花一些时间跟他探讨下，讨论下大家的意见，又或者是对于不同的情况发生，大家又有什么不同的取态同埋睇法咧，都系值得讨论嘅课题嚟噶。 绝对系啊！ 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迟啲再倾过啊。 好，拜拜， 拜拜。 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9:19，听紧有 ROOT 嘅非洲的60秒，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9%啊！电话旁边有小白喺度。 哎呀，钟哥你好啊吓，崔杰同你好。 你好， 点啊？白云浩， 头先有讲过咧，就系养蚊啦。咁啊，讲完养蚊咧。我哋就讲种下植物啦， 好啊， 种植物都有好多好处噶，咁啊其中有啲专业人士咧，佢哋就行出嚟就话到，喂，其实养种呢啲盆栽咧，俾我哋想象之中嘅好处，除咗就系话啊可以陶冶性情之外啊，有啲细蚁，特别你抗疫期间咧，好多人因为闷啊，咁啊多咗一个特别嘅嗜好，同呢个植物倾偈。啊，咁千祈就唔好以為同呢個植物傾偈咧，係咪代表咦係咪我心理有問題咧咁樣？我識啲朋友咧，佢真係真實個案啦。佢同個植物傾完偈之後，傾咗一排，佢發覺啊，我咪有問題咧咁樣。咁佢好警醒，於是乎佢就走咗去睇心理醫生。係啦，因為佢驚自己有問題啊。咁佢睇心理醫生啦。啊，個心理醫生真係同佢講，其實你冇問題，因為你喺同植物傾偈嘅過程入邊咧，你將你自己心入邊嘅講咗一次，你肯定咗你自己。其實啲説話咧。你是讲俾自己听嘅，所以咧对一个人嚟讲咧，佢系更加容易建立到一个啱佢自己判断好嘅一个结果嘅一个性格出嚟。 不过咧喺即系如果你同动物倾偈，即系好似阿崔杰同阿小猪倾偈啦，又或者你个朋友啊想同啲植物倾偈啦，喺希望你哋咧同佢哋倾偈之前，你先问一问佢哋究竟佢哋想唔想同你倾先啦。小猪或者嗰棵植物可能唔想听噶， 如果 你尊重下佢哋好唔好啊？ 盆花好难答喎，钟哥。 唔系、啊，我真系记得细个去加道理农场咧，咁咪有一啲导赏员嘅，我记得佢真系有一个 booth 咧喺度教你。 同植物讲嘢，即系你传啲声音落去，咁你睇下呢度嘅植物会唔会有啲咩变化？佢真系有变化噶， 有咩变化？ 我唔記得咗啦，但我就係記得，哦，原來真係可以同植物傾偈嘅，即係唔係等於講咗就即係空氣感冇咗嘅。 嗱，咁好啦，有啲嘅外太空人，所謂外太空人，即係太空人啦。咁佢哋咧就上過太空嘅時候咧，都會係做一樣嘢，就係栽種。咁佢哋話到啦，喺一個植物嘅太空入面咧，原來同植物溝通咧，可以幫助到佢哋舒緩佢哋嘅壓力嘅。好啦，除咗太空人會講到種植嘅好處之外咧，仲有啲研究佢哋話到，原來當我哋去到種呢個植物喺屋企嘅時候咧，某幾種嘅植物，除咗即係我哋成日聽啦咩去除甲醛啊，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健康啲之外咧。仲有啲植物，佢哋话原来种完出嚟系可以令到我哋嗰个记忆力咧增强40%嘅。 咁 系因为佢啲味定系咩啊？ 嗱，佢咧就系话到，例如系咩芦荟啊、苦味兰啊呢啲咧，其实因为佢同一时间去除咗甲醛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啲专家就分析咧，应该系你个人。冇咁多，即係個空氣好咗，咁你就可以提升到你自己嗰個人嗰個嘅能力，就唔係話因為個植物喺度令到你強咗，係個植物喺度令到你保持到你自己應該有嘅水準。 即係話因為佢其實主要真係去咗啲甲醛，咁所以就即係附帶就令到你即係思路清晰翻啊咁樣。 屋企最多嚟，即係屋企最多甲醛嘅來源喺邊度啊？ 裝修咯， 裝修咯，咁好簡單，屋企唔裝修咪得咯，即係磚牆有佢係磚牆。地下有佢系地下，你唔好装修，唔好油油。 咁如果你真系有钱买新屋，我咁恭喜你，咁你都有甲醛喺度啦。 照样系砖墙， 照样砖墙系嘛？ 系啦，嗱，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发觉，喂，我净系去除甲醛，种啲植物喺度，系咪够咧？咁如果你发觉唔够嘅，你可以试下咧，即系譬如种下一啲，譬如仙人掌。仙人掌系一种几好嘅食物嚟嘅，因为仙人掌可以令到好多人咧，佢哋对于栽种咧系培养到个好嘅兴趣。嗱，当然最直接嘅就系咩咧？佢個生命力好強，種即係啱啱開始種花嘅人，通常就有一個好經常犯嘅錯誤就係咩咧？唔記得淋水，係咪？咁你仙人掌有啲人就提議啦，你可以種喺一啲濕潤嘅環境，例如可能洗手間，係咪？咁你仲有洗手間，你沖涼嘅時候，你都會有啲水氣喺度噶嘛？咁就算你唔記得咗淋水，可能一頭半句你發覺，佢仲喺度，咁你就慢慢咧对呢一个栽种咧就培养咗呢个兴趣。 即系你要养一啲嘢，唔好咁容易死，先至令到自己想种嘢啊！ 唔系，有好多人啱啱系唔想种嘢噶嘛，又或者佢觉得我想试下种啲嘢，但系咧我又容易咧忘记淋水，佢好快死，咁啊搞到自己觉得系我系黑死啲植物嘅，我冇心机种嘅，咁你种仙人掌咯， 或者种生机咯， 呢个第二个 最好啦， 呢个都可以 考虑一下， 种呢个。 喂，但我系啱啱调翻转啊，即系如果我真系想即系养植物嗰排咧，一开头就系因为我好想种植物，我成日都挂住去淋水啊。即係有啲嘢做嘛，反而咧就有啲植物其實係唔需要咁多水嘅，譬如蘭花即係就嚟新年啦，蘭花咧嗰啲其實佢唔需要咁多水噶嘛，有啲係中意乾爽啲嘅，所以一開頭咧你都要諗下，到底你一開始係會好似我咁啊，好著藥去淋花啊，去栽種啊咁樣，咁你揀翻啲需要啲濕潤啲啊、滋潤啲嘅盆栽咯。 唔係，根據阿白元浩正話講嗰個邏輯真係好奇怪，咁佢話如果你種咗植物之後咧，咁你個吸咗啲甲醛啦，你記憶力會好咗40%咗， 保持翻个实力， 保持翻个实力。咁点解最初我会唔记得咧？因为屋企多甲醛，冇植物咯。咁我醒唔起淋水系应该嘅， 系咯， 我都唔记得咯。我记忆力差，我唔记得淋水系应份噶嘛。 诶，但系放心。芦荟系真系 OK 嘅， 就帮到你啦。 系啊，芦荟佢真系唔好使淋水嘅， 刮埋出嚟食埋敷埋面都得嘅喎，啲人系咪？咁啊，抗疫期间有啲人就会话到咧，可能大家压力都大啦。咁啊，除咗栽种之外咧，咁啊都有好多人话，不如有时间咁啊，可以去下啲亲亲大自然嘅地方，咁都话到可以有效咁样咧舒缓一下大家嘅压力嘅。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瑞典的二人音乐组合 Galantis 再加埋新进的 Jake 有这一只好精彩的跳舞作品蒲公英人 Dandelion Picked up a dandelion You had me mesmerized You and me So pretty Just when I start to like you You just get up and leave In the breeze Why'd you leave Picked up a dandelion 2012年出道的 Galantis 已经有很多首的舞曲成为精彩的流行作品，再加上这位很新进的 Jack 可以说如虎添翼，新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Galantis and Jack Dandelio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九点廿七分，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Cousin 罗启新 ，Cousin 早晨， 早晨 ，Cousin 啊，早晨啊， 系 Cousin 今日电视有咩睇咧？ 今晚八点钟咧就睇下铿锵集啦，因为咧而家嘅区议会咧就由民主派主导啊，但系四年任期都未够一半啊，又已经咧传出咧就系要求呢个区议员咧宣誓效忠特区，咁会唔会有啲人咧就系个政治理念就觉得我唔会宣誓嘅咁样，你唔宣誓就即系冇得做啦，即系公务员都大家攞咗份嘢吓翻去睇噶啦，咁样吓四个礼拜就要签好，如果唔系咧你又唔使做啦咁样。话呢排都究竟系大家会唔会买多咗好多生菜嚟食咧吓？生菜炖炆冬菇 系 啦啊，咁大家睇下今晚咧八点钟啊，睇下点咯。好啦，咁另外咧就去到日常八点半咧，咁啊如数泰山咧，阿泰山又去搵啲嘢俾大家食咯。啊呢、這个菜咧，阿 O 同埋阿 Kitty 咧好中意食嘅， 系咪？ 系咩咧？ 系秘鲁菜， 秘鲁菜咁样。 系啊，咁咧嗱，阿秘鲁咧亦都系超级食物咧，黎麦，唔系人名嚟噶，黎麦嘅发源地嚟噶。咁黎麦有啲咩魔力咧？咁啊，今集咧阿泰山就会用黎麦煮出一道咧富有拉丁美洲风情嘅墨西哥黎麦，哇，好好麦啊 ！Super food 啊，流口水啊， 即系咩？墨西哥黎麦墨鱼丸咁就真系冇得顶啦，几墨啊色啊！好啦，要摆落个墨兜嗰度食啊！咁另外咧就系、是、要睇下九点半咧一齐闯天下无极行啊！咁前两集咧就去咗呢个北极啦，咁今集咧就会去到墨西哥喎， 又 有 墨西哥 系啦。咁佢哋墨西哥做咩呢？就係、是、去一个呢水底洞穴嗰度探险。呢、个水底洞穴呢就只有1%被探索过嘅啫。咁所以呢个探险队呢好大机会呢就係、是、进入一啲呢冇人到过水底洞穴。嗱、水底洞穴呢大家都记得有几危险啦。之前呢世界杯呢咪係一队泰国少年走入去嘅。係啦。咁好多水底洞穴呢佢冇諗過俾人行㗎嘛、所以呢就好窄㗎，你就要入咗去呢你都分分鐘呢好擔心㗎，完全係冇空氣嘅裏面究竟係點樣呢？咁今集呢就可以睇清楚啦。咁去到今晚哲學有偈傾啦，就會講攝人的哲學，教大家影相啊。 好，唔該嘅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行动，受限区域在凌晨三点半左右解封。政府說得到居民、相關部門和檢測承辦商同心協力，行動提早在今日凌晨零時結束，給市民有充分時間準備在早上開始恢復正常生活、上班工作。多謝受檢人士的支持和體諒，希望短暫的不便能夠徹底截斷區內傳播鏈。政府說在宣告生效期間，大約7000名居民接受檢測，至今發現13宗確診，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隔離或醫院治理。今次行動動員超過3000人，包括1600名紀律部隊人員。政府本住以人為本的態度，為受檢人士提供多種食物，包括6500個食物包，內含即食麵、 意大利粉、罐头食品等，亦都安排五十几名能够讲尼泊尔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人员协助少数族裔人士。有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患者接受本台专访，指确诊后一家几口分别送到不同地方隔离检疫，觉得自己拆散一头家，康复后面对同事和朋友的闲言闲语。他批评当局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的地点太少，又认为政府追踪个案、口岸把关和检测做得不足，要负更大责任。有确诊的长期病患安老院社院友离世，死者女儿说疫情下不准探访，批评安排苛刻，又指当局未有及早做好把关，令病毒入境要由院友和家属承担后果。行政会议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说，安老院以血肉长城将爆发减到最低。他说当局以精准微细的策略而非佛系抗疫，公营医疗系统至今未有触及崩溃边缘。内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回升。新个案中有117宗是本土感染，吉林占67宗，黑龙江有35宗，河北11宗，内地累计89115宗确诊。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洛佩斯透过社交网站证实自己受到感染，他说症状轻微，已经接受治疗。墨西哥至今有超过175人确诊，墨西哥至今是有近150,000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00点，升252点，成交金额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0点，跌咗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健康26.5元，跌1.25元。腾讯控股723.5元，升32.5元；美团398.4元，升18.2元；阿里巴巴252.4元，升8元；小米集团29.85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261.4元，比亚迪股份系262.8元，升8.2元；友邦保险101.5元，升1元。港交所525.5元，升15元；斯摩尔国际88.9元，升4.4元；中海油7.7元，跌咗1仙。中海油最新系7.71元，跌咗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2，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7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6美元，卖出1,85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运动员可以在世界空手道总会认可的102套套路当中选择其一，然后由7位的裁判当中的3位负责评分。讲返转头啦，点解嚟緊呢一届奥运会咁特别有空手道呢？是原来相传空手道是琉球王朝时期起源于冲绳的武术，它在上世纪20年代遍及日本，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遍及全世界。既然自己的地方搞运动会，梗系会将佢拨入去奥运的项目啦，多个机会攞个金牌都好嘛。如果香港搞到奥运，想将广东牌变成奥运项目的人请举手。仲想继续发掘更加多运动的知识，不要埋没自己的天赋的话，那就要记住听多些神光第一线，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 神光摩的卡 来到今天早上，我们神光第一线的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拨通了 Polly。 早晨啊 Polly。 早晨啊小霸，祝你身体健康。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大家这样说，我们早上拜个早年了好不好？ 当然要啦， 事事如意，祝全港市民快点离开疫境。 这个很啱听，祝大家就心想事成，好不好？ 是啊，好啊。 好，Polly 讲下你了，有什么点唱和点唱给哪位先？ 我点唱邓丽君的雪中情。 嗯，雪中情。 因为2月1号就是朱泳儿护士姑娘生日，2月10号就是黄泳欣护士生日， 是 2月10号就是藤堂伯伯95岁生日。 哇， 祝三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哎呀，特别祝咧两位护士身体健康啦，祝个黄伯伯老当益壮啊。 系啊，咁啊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嘅 Lesko 嘅 Joshua 姐夫，祝生活愉快。咁啊，因为1月29号咧就是我哋中意嘅邓丽君68岁冥寿啊。 系。 咁啊，送俾每一位歌迷会嘅成员啦，祝大家开心快乐。点埋俾神光第一线嘅所有节目主持人。祝你 哋 幸运、健康、愉快啊！ 多谢你啊，我掏你光啊，可以一齐听啊呢只雪中情啦，好吗？ 好啊，大家开心啊！ 好，多谢你 ，Polly。 好，拜拜。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厌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胜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就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就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真心爱未泯。 邓丽君姐姐的雪中情。 朝早听邓丽君的歌咧，哇，都几舒服喎，个感觉吓。 好似即系清洗咗一日嘅烦忧咁样。 冇错，一日九点几啫。好啦，咁啊， 清洗咗前一日啦，意思 系。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咧，咁啊送上一啲嘅祝福俾你嘅亲朋好友啦，亦都可以咧，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啊，点下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曲、啊，送一啲嘅歌曲咧俾你嘅亲朋好友听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呼吁1872388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啦，预约咧就系二月份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知道大家呢排多咗留喺屋企煮饭，所以吹神厨房咧都揾咗好多家常嘅食谱，谂住同大家分享嘅。今日吹神厨房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大人同细路都咁中意嘅家常菜，因为佢够香口啊，就系、是、煎薯饼啦。煎薯饼除咗香口之外，佢仲可以等你发挥创意，等你加唔同嘅材料落去。不过想煎到薯饼唔好散，都有一啲小秘诀噶。阿欧有问题， 想同女朋友唔好散，容易啲，定还是系煎薯饼唔好散容易啲咧？ 梗系煎薯饼、哦、容易啲啦、啊。 好啦，第二个问题，点解唔喺街买啊？点 解唔喺街买薯饼啊？ 系啊，因为都喺啲大型超级市场都有好多五花八门嘅薯饼啦，有啲系话蟹肉啊，又话蟹酱啊，又话明太子啊，又话。牛肉啊、豬肉啊、雞肉啊等等啦、啊，咁樣點解唔喺街買啲現成翻嚟，可能擺落氣炸鍋或者自己攞翻嚟解凍之後煎咧，而去自己手作仔哦磨薯仔咁樣去做一個薯餅咧？ 嗱、我就覺得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薯餅咧，我加啲乜嘢材料落去咧，真係好適隨轉變嘅。咁、我自己咧係其實都幾清雪櫃方式去整呢個薯餅嘅。咁、因為我發現屋企仲有啲葱剩咗喺度啦，又剩咗啲粟米喺度啦。咁其實你就可以將呢一啲材料擺咗落個薯餅度做餡咯。咁譬如你屋企又剩翻一啲煙肉啊，或者一啲冬菇啊，你可以切冬菇粒啊，咁又可以整你中意嘅味道嘅薯饼啦， 冬菇粒薯饼 系啊系啊，我真系喺网上边见到有一个冬菇粒薯饼食谱噶。Anyway， 咁总之咧，你将一啲你自己觉得好食嘅食材，你就可以即系切粒粒啦，咁就加入去呢个薯饼嗰度，咁就可以做出唔同嘅口味啦。而第二个原因，点解唔买现成咧？咁当然现成就方便好多啦，因为你唔需要蒸熟个薯仔嚟到压成蓉啊嘛。 系。 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喺街度买嘅嘢咧，你唔知食咗啲咩落肚。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有时间做呢啲手作仔嘅话咧，就可以即系。自己整咯，咁起碼知道自己食咗啲咩，你啲調味料啊，都知道起碼冇味精先啦、啊。 係好啦，第三個問題，點樣煎薯餅 唔好散 咧、 啊？咁樣好啦，就係、是。嗱，好多時咧，因為薯仔散就因為佢有水分喺度，尤其是你蒸完佢啦，咁啊壓成蓉啦，咁其實佢有水分喺度啦。咁你咧將佢調咗味，譬如落啲鹽啊、黑椒啊，咁啊加咗頭先我所講，譬如我自己咧就落咗啲粟米粒啦，同埋有啲葱啦。咁其實我覺得而家最興係咩啊？ 係 你實知嘅， 係咩啊？ 綠色嘅。 綠色嘅， 總之所有嘢加咗落去冇錯啦，就係芫茜啦。所有嘢加咗落去咧，就好似會排長龍咁啊！我見到而家蘿蔔糕咪開賣嘅，都有芫茜蘿蔔糕。 芫茜蘿蔔糕成嚿綠色㗎嘛？ 係啊，真係勁啊！我覺得 真係勁。 係啦，咁所以唔係即係中意食芫茜嘅。 我唔係啊，我唔係芫茜。 你唔係芫茜控 啊？我 OK， 但未至於要哇成嚿綠色。你嗰個芫茜咁濃味，你咪遮曬所有蘿蔔味咯。你就唔好同我講話用咩本地蘿蔔、日本蘿蔔、乜乜蘿蔔廢啦，啲蘿蔔即刻抌埋一邊。叫芫茜糕啦，唔好叫蘿蔔糕。 係，其實係芫茜糕嚟嘅真 係。係咯， 係啊， 根本就係呢啲妹仔大過 主 人婆，係 咪 最憎呢啲咁嘅咁嘅創作 㗎？唔係芫茜控 咧，你認唔認同啊，鍾哥？ 佢岌头， 佢本身都系， 但系咧，真系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咧，可能真系会觉得乜嘢都加芫茜系正嘅。咁所以呢个薯饼又可以即系你自己觉得喺市面冇得卖，你就加芫茜啦。咁好啦，讲翻点样唔好散先，就系佢嗰个水气咧比较湿啊，咁啊容易散开煎嘅时候，你可以咧整好咗个壶之后咧，雪一雪佢，你直头唔冚，即系唔需要攞块 保 鲜纸冚 住 佢 啦， 唔需要啦，因为咧你直接等嗰个。雪柜即系抽干少少水分，咁煎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实净啲，就冇咁容易散啦。系咪仲有一个问题啊？ 冇啦，冇问题啦，做得非常之好、啊。 我以为你问点样同女朋友冇咁易散啊？ 唔问啦、啊。 冇时间啦，呢个要听周末有情人啊！ 我的享乐时代。 所以话咧，有家庭嘅人系唔同嘅。 点解咧？ 阿林慧阵间讲嗰个享乐时代咧，我哋系唔会谂嘅。 吓吓，系咩？真系？ 你仲系讲啊？咪布置家居啊嘛，农历新年嗰啲咁嘅嘢。 系啊。 因为我哋而家，不如我使乜整啫？唔使整啊嘛。嗱， 以前我就应该会整，但系而家即系会即系少咗，即系限聚啊，或者少咗见面咧、可能真系冇乜人。去即系去我屋企嘅时候就、就悭翻咯。 哦，你哋系因为衡量有冇人去你屋企而布唔布置间屋嘅，就唔系衡量。 当然啦， 唔系我圣诞同新年系厚此薄彼嘅。 嗯， 圣诞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啲灯啊嗰啲咧，就算冇人嚟我屋企我都会布置嘅、 哦。 但系新年咧就真系可能系布置俾人哋睇多啲。 你咁中意应该摆喺度一年365日唔 系可以拆嘅、 哦。我啲灯冇拆到啊，但系嗰棵圣诞树咧，我之前都谂住系咁细棵摆喺侧边几靓啊咁样，跟住后屘我有朋友上嚟屋企，你做咩唔收埋棵圣诞树？我话我谂住摆噶啦，唔好意头噶。我 话吓 系咩？ 我话西方都有啲咁嘅嘢嘅咩？佢话系啊，佢话我听人讲咧，圣诞树唔知过咗圣诞节几耐之。即係一段時間之內咧，你就要收埋佢噶啦。如果唔係，就唔好意頭嘅。 迷信。 不過聽完之後，信則有，不信則無啊嘛。咁我收埋佢咯。 因為你信咗嘛。 林慧有啲咩整啊？呢個 係啦，點佈置咧？ 嗱，我自己咧，因為都幾中意睇到間屋咧喜氣洋洋咁樣嘅感覺嘅。尤其是今年疫情咧，可能真係冇乜賀年嘅氣氛啊。 嗯、 往年咧都幾中意會出去打下卡啊，又或者真係影下啲紅卜卜嘅桃花啊、裝飾嗰啲啦。咁、所以咧，今年屋企咧都盡量簡化。嗱，以前我都有翻。想过咧，我咪话以前会买桃花翻屋企嘅，咁今年咧真系想简单啲啦，又唔想话去咁远啦，又避免外出，又唔想同人逼，咁点算咧？咁所以今年咧，我都照想有翻啲年花嘅嘢喺度，但系咧我就将佢改一改啦，就系、我今年咧买嘅呢个贺年植物咧，系用一个砌嘅方式砌出嚟嘅。系啊，嗱，我以往咧屋企咧都中意买吉嘅，即系譬如话去行花市嘅时候买吉啦，嗱而家就话花市冇嘢啦，冇问题啦，早前咧未有讲过话会取消嘅，咁、所以我已经预备咗今年系买唔到吉噶啦。于是我就买咗一盒咧，系砌一个吉仔树嘅积木翻嚟砌。 哦， 系啦，因为咧其实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积木公司咧，都系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贺年摆设啦。嗱，有啲系砌植物嘅，有啲咧就系砌譬如嚟紧咪牛年嘅，咁 啊 有砌系砌牛啦咁。咁有啲咧就係可能砌埋側邊周邊嗰啲擺設，例如係賀年有時咪砌利是封啊、砌燈籠啊，或者年花嘅。咁我就買咗一紮呢一啲咁樣嘅叫做積木啦嚇，翻嚟咧 就砌啦。砌咁多嘢咧係冇生豬肉嘅。 因为平时砌得太多了俾人俾人 你 见到都怕的你明白吗还砌 你想砌什么我想 所以是没有生猪肉这件事的是有生牛但是因为出年是牛年、我不排除猪年的时候可能是有生猪肉可以砌的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不好意头这件事呢 怎么改、 一棵吉、是生物 是 你砌的点都系死物喎、 啊， 我同你谂嘅嘢一样、因为之前我都见到咧阿 Barbie 所讲嘅嗰个积木啊，咁、佢直头咧，我觉得佢出埋情人节噶啦，有啲系即玫瑰花啊咁嗰啲咧，其实好靓嘅，咁我都有谂过买，跟住但系我又谂，唔系睇嗰啲风水节目咧，成日都话千祈唔好摆假花，假花系假桃花嚟噶咁样，跟住我就却一却步啦，因为佢系积木嚟噶嘛、虽然佢系花咁嘅形状，不过我相信 试得出你几个迷信咧， 咩啊，都系嗰句 先。 不信则无啊！咁我谂林慧就百无禁忌啦，系咪咧？ 嗱，首先第一，我系冇听过呢个解说，我而家听完之后个心惊一惊啦， 即系寒一寒咁样啊！ 系啦，惊一惊啦！咁但系我又觉得我都视为一个娱乐啦，因为咧讲真啦，抗疫期间咧，嗱，如果你唔想出去逼，即系意味住你就花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咁呢个布置家居嘅过程咧，除咗你话即系之后有啲打扫啊，或者各样嘢你要去拆啊抹啊之外咧、我就觉得咧。如果你真係花時間去做一啲嘅拼砌嘅工作咧，其實都幾治愈嘅。因為我個人本身係幾中意砌 puzzle 啊，或者係玩迷宮啊、七巧板嗰啲人嚟嘅，即係好中意自己坐喺度，可能一個鐘頭唔講嘢就砌曬一啲嘢出嚟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我過去呢個 weekend 咧， 我砌咗三样嘢。嗱，我唔系完全全部砌晒，因为我买咗好多。 即系净系开个头又唔结个尾嗰啲咁样啊？ 我而家砌嗰几样嘢都暂时可以摆得下先嘅。 砌咗啲咩咧？ 我砌咗两只牛，同埋一个嗰啲侧边周边嘅装饰一个塔啊。咁咧剩翻有啲簡單啲，你知咧啲積木都有啲複雜版同埋有啲簡易版嘅。咁周邊嗰啲擺設，例如係啲細細件嘅燈籠啊，或者係樹木嗰啲咧，我就留翻俾個女砌啦。 點解啊？ 因為等佢有啲成功感啊嘛，即係覺得啊佈置家居我都有出一分力㗎咁樣。係啊， 佢 係 一個場景嚟㗎。 係啊，我又買埋啲周邊佈置同埋場景，因為我買嘅時候我已經諗咗㗎啦。嗱，我買一棵吉仔樹，側邊咧就有一班牛咁樣，咁好似有啲生氣咯。咁然后有啲周边嘅布置，咁就好似成个场景咁摆咗喺度啦。咁呢个就是今年嘅装饰咯。我今年都有买莲花嘅，之前网购嘅莲花已经到咗屋企啦。 吓， 系啊， 咁快？ 系啊，因为我早订啊嘛，我咪早成个月订嘅。 你有冇你订咗咩花？怕唔怕？ 未即系未过年已经开晒咁样啊？ 嗱，我订嘅时候咧，我系有睇埋佢嗰个开嘅时间嘅，因为我订嘅系兰花。所以咧，佢就開得比較慢啲嘅，同埋你可以控制佢，即係你會唔會制佢水啊，或者你供幾多水俾佢咧？咁你可以預計到佢大概開花嘅速度。 即係你好似湊緊女咁樣喎，我聽你幾時聽我話我制你水啊？ 俾嘢你食， 我俾飽飯佢食啊！ 中國而家呢個年代唔可以咁做噶，係啊。咁所以我又覺得因為就嚟賀年啦，今年咧聽好多人講都覺得冇乜氣氛㗎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有時咧氣氛嘅嘢咧就自己自制嘅啫。咪自己俾啲气氛，自己等自己开心一下咯。 咩？你需要气氛好易啫嘛。阿崔杰同 播首年歌，你听下啦。 听日开始，我哋日日播贺年歌，系咁样许冠杰财神到到二月十二号，必定有啦。 我几惊钟哥你话由听日开始一日派一封利是啊！ 咁又唔 好，你派中哥都要派嘅，作为长辈系咪先？佢唔会咁样玩自己嘅。 咁样。 不过我觉得林伟都讲得啱，即系咧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大家都应该做啲嘢，即系氹下自己，即系有翻啲气氛。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开心嘅、喜庆嘅，咁啊当然系即系花少少金钱，即系都可以布置下啦。咁所以虽然我话我唔会即系贴好多挥春啊，或者即系其他嘅布置，但系我个花。我就一定会买嘅， 系、啊啊、希望你啊啲花啊，林咪屋企嗰啲花啱啱拣正年初一二三去开啊， 到时分享啲照片俾大家睇下 啦。好啊好啊 好啊，好唔该晒林慧，好时间嚟到早上嘅9:58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噶。 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